要在我哋先先咧，就解釋罪份，就罪一經發起嘅因由啊。咁啊，經文咧，從如是我聞，就直接到提長阿難及摩登佢歸來實所。咁啊，若是話正宗份，就係、是、正説一經嘅重要啊。即係本經所講的重要道理，一一咧係解釋，咁就明白佢嘅正宗分。咁啊，本經嘅經文咧，從阿難見佛頂禮低一，啊恨無此來一向多聞未傳道力開始。咁啊，直至到第十卷嘅經文啊，所謂只有涅槃不三界為止。咁啊，第三就流通分啦，就係、是、流通此經於今後。就是、本經第十卷啊，就阿難，若復有人開始，直至到五文盡。咁啊，現在我哋先先解釋第一組嘅罪分，咁啊分為兩科，第一咧叫做通罪啊，第二就別罪。咁啊，現在就先解釋通罪，就係一出佛經都有此罪啊，名為叫做通。咁啊，亦名叫做正信罪，就係首先在呢個經典之前啊，標出六種事情嚟到證明此經咧係佛説，而令我哋生起一個信心。咁啊，亦名叫做堅持罪啊，就係安於一切經典最先都有。咁啊，亦名咧叫做經後罪，就係佛在世説法之時。本来是无此罪啊，但是由佛将半入灭啦。咁啊，阿难，请问佛咧而说出，因为佛将要入灭之时，咁啊，佢座下所作已办，凡行已立弟子啊，等于话已经了生死啦。 咁啊，只系讲咯，佢话世尊入灭啊，就一何速也？咁啊，佢哋嘅心情咧就比較咧係安定啲。咁啊，因為從佛出家以來啊，自己已經證果啦，已經了咗呢個生死啦，所謂所作都已辦啦。咁等於話師長教導啊，咁啊自己要得到實益，所以明白啊，所有生就有滅呢種嘅道理咧。咁啊，即使聽到佛要入滅啦。咁啊，佢呢个悲伤嘅程度啊，就冇咁严重，就只系讲话世尊都入灭啦，点解咁快咧？咁啊，但系如果所作未犯，所谓生死未了啊，咁啊，如果自己嘅思想入灭啦，以后都无所依凭噶咯，咁啊，当然咧就悲伤流涕啊，因为佛入灭之后，自己无所依止啊。咁啊，其中就以阿难咧系最悲痛啊，好似如箭射入心一样。咁啊，当时佢一个堂兄啊，叫做阿罗律陀尊者，同阿难讲，佢话阿难，佢话你在众同门之中系多闻第一啊，咁啊又系护持佛法之人，咁啊将来翻译经典啊，结集成经啦。你责任你亦有份，所以现在佛既然入灭啦，咁如果你对一切事情或者有疑惑唔清楚嘅，咁你应该要快啲问佛，你悲哀都系冇用啊！咁啊，当时阿难讲，佢话我听见佛入灭啊，个心如刀割，佢话你叫我问我都唔知以乜嘢为问题添。咁啊，当时阿罗就讲，佢话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佢话有四件事情啊，要快啲问佛嘅。如果唔系佛入灭之后咧，你就冇办法再问噶。咁啊，边四件事咧？佢话佛在世时，咁就以佛为师啊。咁啊，而家佛入到之后啊，咁啊，我哋诸大弟子、诸同门，咁啊，究竟以谁为师啊？咁第二，佢佛在世之时，我哋通通都系依佛而住啊。就是佛灭道之后啦，我哋究竟以何为住咧？咁第三， 佛在西市，咁有啲恶性顽固，刚强嘅同门比丘，咁佛呢可以用威德调服佢。咁如果佛灭道之后啊，咁我哋又点样调服此一类人呢？咁第四，咁佛灭道之后，我哋就要结集经典啦。咁原则首先啊，应该以边一种嘅词句啊嚟嘅讲出呢？咁阿难尊者就奉阿罗律陀尊者啊咁命啦，咁因此佢就去问佛啦。咁既然阿难都问啦，咁佛就应该有所答，所以佛就同阿难讲，佢话阿，佢话佛在世时，你就通通都以佛为师，从佛出家。佢话如果佛灭道之后，你哋应当就以戒为师啊。若是持戒，就如同见佛啦。佢若是你唔持戒嘅，就等于唔见佛啊，唔系在佛嘅左右啊。咁第二，我佛在世时，你就依佛而住啊。咁如果佛灭道之后咧，你哋就要依呢个四念处而住。咁四念处咧就观身不净，系观受是苦啊，系观心无常，系观法无我。凡系为佛弟子做嘢，都应该要作如是观。咁为佛弟子若能常作如是观啊，咁生死决定可了啊！涅槃就决定得正，所以凡系佛弟子，在我去世之后啊，能够常修如是四种观，咁啊如同与佛同住一样。咁第三佛话，我在世嘅时候，所有嗰啲刚强、顽固、恶性嘅比丘。咁当然咧，以我嘅威德咧，可以降服佢哋。为着算我灭道之后啊，再有此一类恶性嘅比丘咧，你就对付佢个办法啦，你就默而不言，等于话咧唔睬佢。咁因为出家者咧叫做大众啊嘛，僧者系众人。咁在个大众之中啊，你话试问有一个人？大众都对佢不睬不利啊，咁佢哋应该生个惭愧心，咁从此就忏悔啊，咁亦都系一个好人。咁第四，咁佛灭道之后，咁假如啊诸大弟子结集经典之时，咁最先嘅咧，你就应该要说出，话以我闻啊，咁一时佛在某一处。咁啊，二咧有几多人咁啊？说系乜嘢经？如果你一切经典咧在先咧，咁啊说出此一文咧，咁啊就证明咧系佛所说噶啦。咁啊，由于此一个罪啊，属于佛将入灭而说，所以亦唔叫做经后罪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亦名嗰个破而罪啊，就系佛入之后啦。咁啊，阿难尊者奉大众之命啊，咁啊登座结集法座，咁啊由佢个福大之故啊，感到上好咧，咁啊同佛差唔多啊，因为上好圆满啊，咁啊我就可以咧。在呢个佛殿里边啊，所谓三宝佛嘅两旁咧，就应该有加持尊者同埋阿难尊者。咁我哋睇下阿难尊者嘅相咧，咁啊同佛呢个圆满相咧系差唔多嘅，啊所差系有限嘅啫。啊咁啊，既然佛灭道之后，阿难尊者登法座结集经典，咁啊由于佢相好如佛啊，咁啊大众咧。睇到咧就有三种嘅疑问，第一咧就怀疑啊，咁啊安乐系唔系加下成佛咧？咁啊第二就系怀疑啊，咁啊系唔系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咧系再来咧？咁啊第三就怀疑啊， 系唔系他方佛智咧？咁啊有三种嘅疑问。咁后来等到阿高声唱出啦，佢话疑是我闻，此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啊，系我阿难亲从佛闻嘅，乃至其他一切如是经典之教啊，都系我阿难亲从佛闻。咁啊，既然亲从佛闻啦，我阿难现在奉佛奉呢个大众嘅命啊。咁啊，僧座说出，咁啊，因此大众咧就对于所谓阿难是否成佛，是否系本师佛再来，是否系他方佛子，咁啊三个疑问啊都同时指释，所以名为叫做破疑罪，咁啊亦名叫做破邪罪啊。有此罪者，就名为佛尊；若是无此罪者咧，就唔系佛尊。咁啊，但系有啲问题，例如我哋心经啊，波野波罗波心经，咁佢一开章就是观自在菩萨，咁佢一行心波野波罗蜜多时，咁啊照见五蕴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厄。咁啊，由于度一切苦厄，所以就唔叫佢做观世音啊，咁啊称佢为观自在。咁啊，心经啊根本咧就冇如是我闻咧呢一段经文。咁啊，岂不是咪伪说？咁啊，绝对唔系。咁啊，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咧，都有例外嘅。咁啊，因为《心经》啊，系六百卷《大波野经》嘅精华，咁啊，六百卷《大波野经》道理虽多啊，咁啊，我哋圆庄法师以佢嘅智慧嘅经验，就系、是、用短短咧260个字。就将六百卷《大波若经》的精要啊，都包含在内。咁啊，由于主要系讲呢个六百卷《大波若经》的精华，所以佢就安上咧此一段所谓如是我闻咧呢一段经文，等于话都冇咁繁复啦。咁啊，纯粹咧，我哋一开章。就显呢个波耶真空嘅妙理啊！咁啊，一开张直接所谈就系谈呢个六百卷嘅精华，所以就冇咗呢一段咧所谓叫做罪分之文。但系虽然冇啊，咁啊所讲咧，咁啊亦都系佛说。咁所以呢个破邪罪咧，主要啊就系破除嗰啲外道啊。尤其是那些伪说的经典呢，而是一种的分别，就亦都是说呢，凡是有此罪者，那么证明呢是佛说。那么空罪就分为两科，第一就是标文书事处，第二是引大众从文。那么现在所说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得罗佛城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属于标文说事处，所谓如是两字属于标这个所闻之法，即是此个大佛顶首楞严之法。我闻两个字呢，就是标这个能闻之机，还有一字就是标这个说法之时，佛呢就是标这个说法主。咁啊，失罗法成皮经社就系标呢个说法之处啊。咁啊，等佢向下个比丘众啊，以共声闻众啊，以共菩萨众咧，咁啊，先至说呢个大众同文。咁啊，如是者就系以法之词通指向啊十卷经文而讲嘅，就系话如是大佛顶法啦，一共有十卷经文咁多。是我阿难啊，而且确是亲从佛闻，咁就名为佢哋如是。咁啊，又如是者咧，系信信之词啊，信信之故，我就说佢如是。如果不信信咧，就说佢为不如是。若是我哋信信啦，咁啊有个信心， 咁對於所萬唔及道理啊，可以領會。若是話信故，咁就師之之道成啊。所以當安能接讀經典之時，咁啊大眾就請説啊。佢話而尊者所聞，就當如是説啦。咁啊，安能就答覆啦。佢話如是當説啊，都如我所聞，都係屬於呢個信順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果若你嚟嘅解釋咧，咁啊一切是究竟堅固。咁啊，既然究竟堅固咧，就不增不滅啦。我哋説佢為如。就是本经所讲的五阴六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地水火风空根色的七大，那么二十法都是属于的自相，但是一一自相都是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大理清净本然，所以就叫做是如啦，但是离这个灯灭去来就名为佢嘅事啊，即系依此经法去修行啊，用呢个不生不灭嘅道理去修，咁啊完成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，咁啊远离呢个生灭，远离呢个去来啊，远来呢个生死，咁就名为佢嘅事啦。咁啊，若是根据呢个文嚟嘅解释咧，话无上法王啊。不是真实语，就意如所言说，无上法王即是佛啦。咁啊，佛说此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嘅道理啊，系真实语，冇半点个虚妄啊。咁啊，既然真实系如所说，如佢所证嘅而说出，咁啊叫做系如啊。咁啊，既然真实绝对冇半点狂妄众生。所以名为叫做事，咁啊有如是者，就系极指众生啊，你个不生不灭嘅本体，所谓为如都为事啊，诸佛见此本体，而众生所迷系迷此本体啊，十方三世诸佛出世所说，亦都系说此本体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话。都为此一事实，都如意得非真，为此为事啊，就名为叫做如是。咁啊，我闻咧就属于阿难尊者自称啊，为如是大佛顶首楞严法，是我阿难亲从法闻。咁啊，我字咧，咁啊应该咧就以呢个主宰为义啊。咁啊，能够作得主嘅咧，先至系称我。咁啊，如果作唔得主嘅咧，呢个就唔系真我啦，属于呢个妄我啦。嗱，例如我哋普通人，咁啊，你想唔死咩？都冇办法嘅。你即食到一百岁啊，你都要走，睇个点走法嘅啫。啊，如果系用得好，咁啊，走嘅时候预知时知啦，咁系一件恭喜事啊。若是话一生所作嘅都系罪恶啊，咁啊走嘅时候就难讲啦。咁啊，所以呢种咧就叫做做唔得主。咁啊，死之前啊，仲有好多个痛苦啊。但你想唔受咧，系绝对冇可能啊。所谓随业受报，都强者先牵啊。呢、这个绝对咧冇晒自由。咁即系冇咗主宰啦，咁啊说明呢个肉体啊就唔系真我，系纯粹嚟幻化呢个业道之身啊。咁啊现在呢个我咧，所谓真我，佢能够做得主宰嘅，咁就名为叫做我。咁啊呢个我字咧就有五种嘅解释，第一咧就叫做凡夫妄我啊，在呢个《圆觉经》里边讲，佢话一切众生。妄念四大都为自身相啊，六尘缘影系为自心相，咁就非心计心啊，非心就计心。咁啊，其实四大绝对唔系真啊，缘影唔系真心，由妄执故，所以不得自在。 咁啊，既然唔得自在啦，我哋咧系执为真实，一纯粹咧就系凡夫妄计嘅执着啊。所以呢个凡夫妄我咧，就绝对唔得自由自在。咁啊，第二就爱到邪我邪嘅不正啊，因为佢所执着啊，比呢个平常人嘅执着啊。重要大，他以这个五音所谓的受想行识的五法之中，他每一法他既有四种我，例如最初的色音即是色尘，他执着或者是离色是我，或者计色是我，或者说色大是我小，那就是我在色中，或者是我大色小，咁啊，即在我中，咁啊，在呢个即音啊，如是执着有四种我，咁啊，加埋呢个受想行识嘅四音啦，佢亦都系如是执着啊，每一法都有四种我，咁啊，五音之中每一法都有四种我啦，咁啊，乘佢一乘啦，五四就成为二十种我咯，咁啊，佢过去。有二十，未来有二十啊，咁啊现在有二十，咁啊成为六十种我，咁啊再加呢个外道或者计常见啊，咁啊或者咧系计呢个断见，咁啊共成就六十二见，咁啊称为佢就外道邪我，咁啊第三咧就系正人假我啊。就是出世的三乘正人，咁啊，佢品佛嘅教导修行啊，佢了知四大非言非我，五音本来空。咁啊，既然我空之故啦，咁啊，当然系无我可得啦。但系为着全持正法，咁啊，如果你说无我咁究竟呢啲妙法系边个人说嘅咧？所以佢就假说有我。咁啊，虽然说有我啊，但系佢就绝对冇呢个凡夫嗰种啊我贪、我嗔、我痴、我慢嘅四种过失。咁就说为咧圣人假我。咁啊，第四就佢就法身真我啊，同埋诸佛同埋十地以上嘅菩萨。破无明，净清净法身啊！咁啊，自受用常乐我净，咁啊，佢就法身真我。咁啊，第五系叫做八自在我，就系、是、证到法身真理之后，咁啊，同体起用啊，咁啊，有八种嘅自在嘅妙。嗱，第一，佢就能使一身就为多身啊，咁啊，现一身成多身啦，度众生啦。第二。佢话一层身得天，得大千世界。第三系能事大身，轻举远道。第四系现无量身，个常居一土。咁啊，即系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嘅意思。咁啊，第五啊，诸相附用。第六得一切法都如无法想。咁啊，第七咧说一计二啊，经无量劫。第八呢是身遍诸刹的游虚空，那么此八种的自在我呢是属于从体起用啊，得大无碍。那么现在本经的当机阿难尊者若论他的本门就属于法身真我，那有什么证明呢？而法华经就是显这个本门之中佛自己说，他说我与阿难同在空王佛所发菩提心。咁既然佛自己说出啊，佢自己同阿难啊，在以往空王佛所之前已经啊发菩提心啦。咁啊，说明阿难呢个本门系高深啊，属于大菩萨，就以文殊、观音、大智等咧所谓并列的同行啊。咁啊，但系即门系现在嘅事。咁佢坐佛转法轮就事同权小啊，因此佢在本经处处执着， 咁啊，令佛菩提无非系直指啊，权巧方便引导我哋呢啲苦恼众生咧，依此经修行得成佛果。所以阿难啊，为咗传持正法之故，咁就假说有我，咁啊属于咧呢个证人假我，咁啊亦都可以算咧系化身真我啊。这个苦门是九正法身啊，咁啊现在咧坐佛转法轮咧，咁啊假说有我，咁啊闻咧就系、是、属于闻成就，闻咧就系、是、从耳根发耳识而达于呢个阴经之处，就名之为闻。咁啊闻咧就系、是、有四种啊，嗱第一就系闻闻。就藏教的行者，他不了万法为心，不了原生本空啊，执着有能闻之根，以共有所闻的星产，咁你就闻闻啦，即系一个系能闻，一个系所闻啦，咁啊闻闻。第二就系闻不闻，就指呢个通教行者，咁啊因为根性猛利之故。了得根尘都从呢个因生起，但系原生之性啊，本来空寂，所以佢即使闻，但系佢了诸法本空故，咁就无有呢个能闻之根，就亦无所闻之星尘，咁咪叫不闻啊。咁合埋就叫做闻不闻。咁啊，第三就叫做不闻闻啦。咁啊，别教菩萨。先修空观，了达无呢个能闻之根，以个所闻嘅精产，咁咪叫做不闻啦。但系等到个修假观，从空入假，入俗度生之时，是呢众生相啊，有呢个能闻，咁咪亦都有呢个所闻啊。所谓无所力言，于呢个无能闻所闻之中咧。不妨啊，有呢个能闻所闻啦，咁你佢就不闻而闻，合埋佢就不闻闻。咁啊，第四就叫做不闻不闻啊，就系圆教菩萨了达万法为心，若根若尘啊，本体都系如来藏性啊，根之与尘，能闻与所闻，系本性空寂，不可得。所以就不闻，亦不闻，合埋就不闻不闻。咁啊，而在本经所显示嘅直上心性，所谓求于去来，迷于生死，了不可得咧。咁啊，属于四种闻中最后一种，佢就不闻不闻，系圆教嘅道理。咁啊，但系有一个问题，本来闻系属于耳啊。我哋每一个人都是个耳根能闻啊，咁啊，点解佢又唔讲呢个耳闻啊？佢就偏偏讲呢个我闻咧、啊，因为我就系为六根之总相啊，耳咧就系为六根嘅别相。咁啊，如果话耳闻，咁系边一个人嘅耳闻咧？咁就变成有所讨论啦。咁啊，如果话我闻，咁任何一个人佢自己讲话都系我闻啦。咁啊，对方一听咧，咁啊知道啦，呢啲说话咧系边一个人讲出嚟噶，所以就唔说呢个耳闻，就说为呢个我闻啦，就以呢个总相嚟包括呢个别相，就说为叫做我闻。而经都讲，佢话此方真教体清净在一闻，咁啊闻此经者。就属于阿难亲闻，咁你就如是大佛顶之法啦。是我阿难亲从佛闻，咁就叫做如是我闻。咁啊，其次咧解释一时两个字，属于时成就啦。咁啊，等于话指一部经啊。咁啊，佛喺咩时候讲嘅咧？咁啊，亦都要交代。咁啊，但系时就无定体。是从事立名，咁啊说法嘅时候，咁啊佢就说法时咧，啊我哋乜嘢时候做事啊， 咁就叫做做事嘅事咯。咁如果若呢个教理讲咧，若因缘所生化啦，咁啊机缘到啦，咁啊有事；若是做缘啦，咁啊就非事啦。啊，若是话因缘即空啊，就叫做不可得然。若是因缘即假咧，就有种种事啊，有过去事，有现作事啊，咁啊亦都有呢个未来事。咁啊，若是话因缘即空啊，就是不可思议事，能够缩无量劫，唯一刹那生刹那，成为无量劫咁长啊。咁我哋始终所讲呢个一时咧，咁呢个一字咧就值得研究。咁我哋每日嘅凌晨有一时，即一点钟咧。咁下午啊，咁亦有一时啊，即等于有下午一点钟啦。所以始终呢个一时咧，咁啊，对就唔系我哋平常呢个人间啊所讲呢个凌晨嘅一时，咁啊，亦都唔系我哋人间每日下午啊呢个一时。点解咧？因为佛说法冇固定嘅，所谓随机化道，就最紧要讲呢个缘。咁啊，如果冇缘啦，就冇法之为佢讲经说法嘅。所以佛法虽广都难到无缘之人啊！咁啊佛咧虽然啊神通广大妙用无边啊，但系佛都有三样嘢咧，佢做唔到啊！咁啊其中之一咧就系唔能够度呢个无缘之人，咁啊所以无缘啦，咁啊就唔讲经说法啦。咁啊如果遇到有缘者咧，佢就不分时处啊！佛都随时随地咧嚟到化度佢哋，所以佛有阵子说法，佢响天上讲嗱，例如《地藏经》，咁啊佛咧想铺你天为母说法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最好嘅证明，亦系人人所熟悉嘅。当《藏经》里边啦，亦有好多经咧，佛在天上讲噶，咁啊或者我哋小参小学。小研究啊，咁就唔知啦。咁啊，《地藏经》咧，相信任何人都做过啊。咁啊，呢个系最好嘅证明啊。佛在天上讲经啦，嗱，佛有时咧在人间，咁啊，呢个就最多啦。咁啊，佛在奇门经舍讲经咧都好多啊。啊，咁啊，佛在龙宫说法亦都有，咁有时落咗个龙宫里边讲经。咁啊，说明佛说法啦，冇一定嘅时间。总言之，师资合会，机构相投，说定究竟，感应道交咧，咁就名为叫做一时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啦。咁啊，印度同中国或者中国同其他世界嘅地方啊，咁啊呢个时间咧就唔同嘅，所以冇法子啦。在翻译经典之时啊，咁啊肯定是一部经，乃至又唔系一部经咧，属于边一个时候讲？嗱，例如我哋现在交通发达，咁啊从香港啊，咁啊如果你坐飞机，尤其是星航啊，咁啊佢多数都系晚上开嘅七点半，咁啊淡淡啦去到夏威夷一啲嘅美国第一站嘅，相差都好远，相差成十八个钟头噶啦。我哋如果在初一咁啊，下午咯，唔系早上啊，下午七点半钟起程去夏威夷，咁啊去夏威夷咧，仲系初一嘅朝头早九点钟咁上下，咁啊我哋啊初一晚上去咯，啊到到夏威夷咧，先至开始初一嘅早上嘅，咁就说明呢个时间咧就好难以测度啦，咁啊所以佛咧响印度说。经演教啊，到到后来呢个翻译者咧，咁啊当然，咁啊几千年前啊，所谓呢个天文学啊，就冇今日咁好嘅，所以就好难以测度其他世界啊。咁啊呢个时间嘅比对，咁啊因此咧，佢就总名佢就一时，就即系话咧有机缘者佛咧就为佢说法嗰个时候，咁你就叫一时。是绝对不是每日上下午的一时，所以古德讲 佢啲欲識佛法而當觀呢個時因緣啊，咁啊時節若至，不真理自彰，咁説明佛呢，咁啊説法冇固定咩時候，有呢緣到啦，咁啊佛呢就為佢説法啦，咁啊呢個真理自然就會顯露啦。咁啊其次就係解釋個佛字，咁啊佛呢就係説法主成就，咁啊《經本經》有如是嘅真理，亦係阿難尊者親同佛聞，咁啊亦都有呢個説法啦。所謂感應道家嘅時間啊，咁啊而得此一部經啊，係誰人所說嘅咧？咁啊就係佛説，係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説。咁啊印度啊，叫做佛陀耶。中國話佢就國者，所謂國也，就心性靈明通達，國了一切時處，咁就名為佢就國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呢個佛字，咁啊，以我哋經題所謂大佛頂呢個佛字啊，咁啊有乜個唔同咧？咁啊，當然始終個佛字與大佛頂個佛字咧就唔同。大佛顶个佛字，咁啊就遍指诸佛，亦都同具似个大佛顶理啊。但系始终个佛字咧就单约指个大佛顶首楞严经，说法嘅教主就系释迦牟尼佛，不指其他佛。所以始终个佛字咧就别指啦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。咁现在我哋解释个佛字，就有好多种意思啊。所谓若明，就若义、若德，就若譬如、若教、若观心、若因缘、若本的，就若六的、若时处，一共呢系以十种嘅理论呢嚟到解释个佛字。第一就系若明啊，咁啊明。就是佛号啦，咁啊佛嘅名号亦都分开通别，嗱咁啊通就即系十种通号啊，就系我哋每一个人上晚点啊，咁啊尤其是双日啊，就系八十八佛嘅单日就念弥陀经，咁啊双日念八十八佛咧，咁啊初初开始韦罗师傅敲大气跪低咧，咁啊讲佢如来。应供啊，系正遍之明行善世世间解的无上之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。咁啊，此十种咧，都系属于佛嘅通号啊。即系凡系成佛者，都有具足此十种号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凡系一个学经或者研究经典嘅人啊，见到呢十个名词。你就知得呢是代表佛啦，因为凡是成佛者都有呢十种号。咁第一呢佢哋如来，如来叫做广同先德号啊，就是今佛出世如同先佛之再来，咁就叫做如来。例如我哋个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佢嘅慈悲，佢嘅智慧啊，佢嘅功德，佢嘅妙用啊，与过去诸佛相同，所谓佛佛都同，咁你叫做广同先德号，名为如来。咁第二佢哋应供啊，应供咧叫做堪为福田号，就系、是、佛一切烦恼断尽，一切善法修行圆满，佛果菩提究竟得证啊，咁啊人格高超，伟大稀有。咁啊，堪受众生嘅供养。咁啊，若是有人发心供佛啊，即使一滴水之微，其实出于呢个至诚心、恳切心啊，都系功德无量。因为佛呢就堪以受我哋嘅供养，咁你叫做堪为福田号。咁啊，第三呢系正遍知，咁就叫做遍知法界号啊，正知。就是实字， 偏知就是权知啊。咁啊，佛以实智嘅正知，一切法即心自性，究竟清净寂灭，咁啊，佢哋正知啦。咁啊，佛以种种嘅权巧方便啊，知一切法因果事理性相无量差别，化度众生啊。咁你叫做偏知，咁啊若正就若偏啊，若权就若实，都不离一心，咁就叫做偏知法界号。咁啊第四就明行足，就系果显因得号啊，就果上功德嚟到显示佢因中嘅功德，就名为叫做明行足。是果显因得何，明足就是智慧，行足就是福德，福德而言才可以成无上道，亦都等于能够成无上道者呢，就是因中福德智慧而种圆满，才果证菩提。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之时，第一句话皈依佛呢，就是叫做两足珠，就是说明佛呢福德智慧啊两种都具足，咁啊先至值得我哋做佢嘅信徒，做佢嘅弟子啊，推崇佛学。咁啊第五嗰个善世，善世嗰个妙往菩提号啊，嗱长往不返，咁就名为叫做世啦。嗱众生迷真起妄，背角合尘，纵有善业都难免无恶啊！咁啊，因此随业受报，咁就来时就不善啦。咁啊，去时八苦交煎，若是做咗大恶啊，咁啊，临命终时恶相现前啊，佢自己都毫无主宰，好似落汤嘅蟹一样啊！咁就去时就不善啦。咁啊，诸佛入俗度众生，系成呢个大悲愿而来嘅。咁啊，来时善咯。等个化缘已不入波涅盘，佢预知时知啊。咁啊，就去时善，去来都皆善，所以说佢为叫做善世，系妙往菩提号。咁啊，第六系世间解啊。是达艺通真号，是了达诸法其相是妄啊！了达诸法其性是真，就如同本经所讲啊，佢话观相圆妄都无可指陈，观性圆真都微妙觉明啊！咁就叫做世间解，是达艺通真号。了达诸法是虚伪而幻，了达诸法的本体是真实。那么第七叫做无相事，调御丈夫，属于摄化同道号。那么若是说自利自行，那么叫做下士。若是能够自利而能够小分利他，那么就是中士啊。若是菩萨行者广能自利利他，咁你叫做上士，但系忙于佛呢，仍未究竟啊！只有佛，咁啊究竟具足福德意义，所以自利利他两种具足，就名为叫做无上士。咁啊调御丈夫呢，咁啊一切众生有呢个妄心之故，所以佢呢个心呢，呢个妄想心啊。好似呢个狂后野马一样，系乱跳就系乱走啊！因此难免堕于呢个地狱深坑。但系佛为调御第一好手，无量教化调御众生嘅妄心，令佢与呢个真如妙理相应。乜第八就天人师啊，佢哋应机受法号。佛虽降职人间，但佢为人中之师啊，但亦为天人天王之师，三界人天皆以佛为师，因为三界嘅众生都系被呢个烦恼所障啊， 是如痴黑暗，唯有佛呢要烦恼正尽，得大光明，世出世法，无不通达，堪为人间的知。咁啊，第九咧就佛啊，佛咧佢就三国圆明号，亦如佢就国五归真号。咁啊，既然系三国圆明号啦，就系包括自觉、觉悟法、法全真、头头是道，亦都包括他将自所证嘅道理遍觉一切众生，亦都包括啊觉满所谓义理成就，究竟一切种子。咁啊，第十咧。就叫做世尊，世尊咧叫做十界独尊号，在法界之中以佛咧系为最尊，佛咧又为三种世间最尊贵，所以称为叫做世尊。咁啊，以上咧就将呢个十种通号解释完，指别号咧就明日再讲。